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358集，蛇蝎之心。杨希点了点头，白玉堂正想进去，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回头看孟青。 你以前来过？ 孟青一愣，看白玉堂，随后摇头。 没，我第一次来。 哦， 要不我先进去，沾你的光，我也有些事情想要问金蝉。 白玉堂早就看到了孟青眼中一闪而过的那一丝意外，以及故意转开话题的伎俩。白玉堂淡定地摇了摇头，说了句不用，就想往里走。而就在他要踏进石室却还没进的时候，突然就听到啪嗒一声。众人低头看，只见从白玉堂袖子里落出了一枚圆滚滚的墨玉色圆珠子，咕噜噜就往溶洞的边缘滚了过去。这是白玉堂平时用的墨玉飞黄石，白玉堂看到了就追过去。 糟糕。 杨希正好奇地看着白玉堂追着那颗珠子跑到洞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其实白玉堂是借着珠子观察洞里的地形。他捡起珠子之后，大概已经粗略地算出了溶洞内的空间大小以及……白玉堂忽然伸手去摸溶洞边的一个圆形石块凸起。 这是什么？ 哎，别碰！ 杨希立刻本能地喊了一声，似乎是想要阻止。邹良敏锐地看到孟青皱眉白了杨希一眼，果然是一伙的。可白玉堂显然是不听劝告的类型，已经一手抓住了那块石头往下一按，而那块石头也发出了咔嗒一声。在白玉堂做这个动作的同时，杨希抱着头又往外跑，还对孟青喊： 快跑！ 白玉堂真是非一般的坏啊。 果然，就见杨希踩着一条诡异的蛇形路线奔出山洞外，也没见有触动什么机关，石笋没掉下来，地底的机关更是没打开，也没袖箭射上来。白玉堂手里拿着两枚珠子，轻轻地转了转，收回了放在墙上的手。原来，刚才他一手按住石头，却是没真的往下按，只是做了个动作，而发出那咔嗒一声的是他另一只手里的两块墨玉飞黄石相互撞击造成的。白玉堂收了石头往回走，便看到狼狈地站在山洞口的杨希。 杨副教主，你跑步姿势很是奇怪，像是人字步，左三右七，是八卦阵的跑法，原来这里有个机关啊。 杨希嘴角抽了抽，下意识地看孟青，但孟青此时脸上则是不满。 杨副教主，为何此处有机关？ 哎呀，敏公子见多识广啊！哎，不过不必担心，这机关啊是用来防备有人偷袭金蝉，或者小贼入内的。 真的是机关？ 白玉堂皱眉，仰着脸看石笋。 这石笋如此巨大，万一砸下来是要人命的，这机关用来对付小贼。 杨希呵呵了两声，幸好这时房间里传来了一阵低低的咕咕声。这声音让白玉堂和邹良不禁想到之前到常州府城门前被展昭踹飞了之后惹出一系列事端的那只胖蛤蟆。别说，还真像。难道说是人假扮的蛤蟆？可那晚来偷袭的蛤蟆并无这种叫声。 请。 杨希回到了山洞里，指着石室的大门，白玉堂正要进去，忽然就听外头传来一声呼喊： 玉堂！ 这声音是那猫呢？ 展昭怎么会来？ 邹良忽然意识到，这石室里头可能真的有什么危险，不然展昭不会甘冒被发现的风险跑下来救援。 小心！ 正这时，就见孟青突然一把拉住白玉堂的胳膊往外一拽，那意思是有危险，要拉他走。 白玉堂皱眉看了孟青一眼，却见他一边拉他，一边一脚踩向地面的某个凸起部分，同时就听到轰隆隆的闷响声传来。杨希一惊，知道不好，就想往外跑，但邹良突然一闪身挡住了他。杨希一个趔趄：“ 你竟然敢暗算我们！” 孟青突然一脚将杨希踹进了那个石室，随后就听里边传来了惨叫声。白玉堂和邹良都皱眉。此时，邹良靠门口比较紧，白玉堂看向他：“ 人字不出去，左三右七。” 邹良见孟青还拽着白玉堂，皱了皱眉，但是白玉堂对他一使眼色，那意思是让他走。邹良于是按照刚才杨希的举动跑了出去，果然成功避开了地上的袖箭。他出去的同时，上方的石笋已经开始往下落。邹良在门口站着看里面的白玉堂， 他那么笃定让我出来，应该有办法脱身吧。说起来，展昭呢？怎么只见身不见人？ 白玉堂见邹良安全出去，倒是安心了些，毕竟是护国的将军，折损在这儿那可不值当。孟青拽着白玉堂要往外跑，嘴里还说着让他小心脚下，白玉堂却是没动。孟青一愣，回头看他，身旁已经有石笋落下。 只有这里是安全的， 想不到白兄对机关还有研究。 你知不知道展昭到来意味着什么？ 孟青脸色微微不善看白玉堂：“ 我劝你尽早收手，免得伤太多人的心。” 白玉堂说着一把抽回手，孟青却是突然笑了：“ 白兄说对了一点，不过也说错了一点。说对的是我的确是刻意的，而说错的是展昭伤心只会是因为你死了。当然了，我也不会让他伤心太久。” 说完，孟青伸手掏出一枚药丸来送进嘴里，轻轻一捂口鼻。白玉堂微微皱眉，往半空中一跃。孟青仰脸看着他，冷笑一声：“ 等的就是这一刻，白玉堂，你的死期到了。” 孟青退后几步，靠着墙壁，一手按住了身后墙壁上的一个暗格，随着他用力往下一按，就看到刚才杨希摔进去的那个石室四壁出现了许多小孔，有黄色的烟雾冒了出来。白玉堂跃上半空，挂住一根锁住石笋的铁锁，低头看，原来石室里头有毒物，毒气貌似很轻，正快速地往上升。此时石笋已经全部落地，地底的洞孔打开，袖箭嗖嗖往上射。白玉堂根据刚才邹良和杨希逃出去的线索，选择了相反的方向避让，也亏得他聪明，懂得举一反三，同时计算的也快，那么多袖箭一枚都没碰到他。 这也太聪明了吧。不过就算你再聪明，这毒物也能要了你的命，你错就错在飞得太高。 而此时白玉堂跃上半空之后，尽量往洞顶的边缘靠，似乎是在躲避越来越近的毒物。在下边的孟青看来，简直就是无谓挣扎。可白玉堂却另有打算，展昭刚才喊了一声之后就没有了踪影，这一点就很不寻常。白玉堂知道，如果展昭已经到了，那么他一定是知道了这机关的危险，换句话说，他知道怎么破解。而展昭的声音是从上方传来的，他刚才没赶得及进来就往上去了。于是白玉堂想到一件事情，魔宫有个精通机关的奇人叫朱明，人称九窍朱明。之所以他叫九窍，是因为他每次下机关都不会下一个死机关，而是会在机关上留下九个生路，这条生路就是九个洞孔。 这九窍呈现圆形分布，孔就打在机关密室最薄弱的地方，只要找到那九孔，一掌拍碎就能逃出升天。朱明是魔宫的人，一定是展昭的前辈，而展昭往上去了，表示他知道九孔生路应该是在上边。就在那毒雾快要弥漫到眼前的时候，白玉堂突然就听到身后传来了轰的一声，还没等他回头，展昭一只手伸进来，一把抓住他胳膊，将人拽着出去。这整个过程被孟青看了个清楚，孟青就觉得胸口堵得慌，一方面是因为药物的作用，另一方面是懊恼和不甘心。 就差了一步，白玉堂就差了一步就会死在我的面前了。 展昭拽出白玉堂之后落到地上，就看到一阵淡淡的黄色毒雾从刚才那个洞里飘了出来，一直飘上半空，正好有几只飞鸟经过被毒雾一熏，立刻僵直了身体，摔落到地面，成了焦黑的死尸。展昭拍着胸口，将白玉堂转来转去仔细检查，吓得半条命都没了。而这时孟青也从里边跑了出来，展昭回头看他，微微皱眉， 他从毒雾里走出来的，为什么他没事啊？ 正想着，就听上边传来了喊声， 昭昭。 展昭回头，只见蓝狐狸提着裙子急匆匆跑下来，身后是紫影和折影。 怎么回事啊？ 蓝狐狸刚问出口，就见一旁孟青身子一歪，倒在了地上，一口血吐了出来。蓝狐狸惊了，一把扶住孟青。 小青。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